干货会过期，潮货会发霉，只有湿货历久弥新，温润你心。今天上海非常非常的湿，欢迎收听两周更新一期的 Anyway 点 FM， 我是 Leon， 我是 JJ。 我们是一档在 Apple Podcasts、 网易云音乐、小宇宙以及其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播出的设计、生活美学、数码科技相关的电台节目，欢迎关注。此外，我台不定期更新的播客副厂牌 whatever 点 FM 也一样欢迎大家关注。这里打一个小小的广告，对吧？近期就是前不久啊，我台的 whatever 点 FM， 我算一算前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应该前一个月多前了， 没有一个月吧？ 到现在已经有一周多了，然后下一期节目是两周之后，再下一期节目就是在两周之后，差不多那就是一个月了。 一个月在 whatever 点 FM 的这个更新的这样的一个周期里面的话也不算什么，对不对？ 对对对， 前不久，对吧？ 前不久 我们刚刚更新了一期新的节目，所以还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去听一下的。至今为止播放量比较惨淡，对吧？我内心深处觉得是挺对不起这一期的制作的质量的，对吧？好，嫌电台更新太慢，访问 Anyway 点 News， 随时掌握新鲜科技资讯和当下的有趣设计。然后向您介绍我们全新升级的会员计划，还没决定好是否要付费，没关系，14天试用期、 X 轴播放器、催更、额外试听内容等官网会员的专享功能全部开放体验。支付99，全年湿货不离手；支付199，会员名牌和纪念品不能没有。然后拉进会员群，交个朋友。详情欢迎访问官网左侧链接。我们的宗旨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感谢帮助我台转发传播，让更多可能与你一样好品味的人来到 Anyway 点 FM。 今天要聊一个，应该说是我们三群之前几个礼拜非常搞笑的一个话题吧。 我觉得这个不是个周经问题，也是个月经问题，只不过说近期这段时间，因为先锋股东群里面有一位朋友，对吧？ 我们 他的职务的关系， 对，我们也不透露隐私，不说什么公司，对吧？但反正是一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互联网公司，据他自己说，反正地位有点尴尬嘛，所以他收到的简历呢，这个质量高不成低不就，质量参差不齐吧，应该这么说，所以呢，他在招聘工作当中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鉴别这些简历的真伪， 感觉有一点像这个以前中央电视台有一个王刚做的节目，对吧？ 反正呢，就是他隔三差五的呢，会把他遇到的那些奇葩简历，他当然也为了保护隐私，他也没有，大部分人他没有直接抛出来，对不对？但是他也会把里面的那些比较好玩的那些作品，或者说明显就是抄袭的作品给挑出来发给我们大家看。 我觉得你刚才那个描述有误，对吧？大部分情况下面他晒出来的那些东西呢其实不叫作品啊，可能就是直接从网上去拿的别人的截图或者类似的这样的形式的东西直接扔到自己的作品集里面去了。 是的，你说的有道理。 所以他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 Google 也好或者其他浏览器的这个以图查图的功能立刻就能找到原作。 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趁着这个话题来聊一聊怎么辨别简历和作品集的真伪吧。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要分成两种视角去看待。 对， 一个是作为面试者来说。 其实我不想作为面试者角度来聊这个事情。 哎，为什么？ 因为我希望大家永远不要考虑这件事情啊，或者我希望会做这些假事情的人永远不要来听我们节目啊。 但是你不希望他听到了节目之后，对吧，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 我不希望，因为反过来说，他听了这些内容，他完全可以作为反侦查手段之一来进化自己的作家手段呀。 我相信这个人之初性本恶，对吧？但是人之初性本恶啊，人类是会随着他的，比如说他的阅历的提升，他对于这个社会规则的遵从，所可能会朝一个怎么说越来越好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发展的。所以我还是乐观的，或者说比较天真的希望，如果之前有过类似这样的一些作恶吧，作恶的手段的朋友啊，你听了这期节目之后，我希望你能够做到一个放下屠刀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因为这件事情这件事情真的请相信我，对你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情，也绝对不是一件你们认为的一个所谓的走捷径的事情。 然后另外一个角度，我是觉得说真的会做这些事情的人，我觉得他是完全不可能沉得下心 来听播客这种既没营养可能起效非常慢的这种手段、 哎、不要一棍子打死嘛，对不对、嗯、哎，我们还是要对身处泥潭但是还是心中向往着光明的人啊、哎、给他伸出一个橄榄枝 啊，好好好， 第二个角度对吧， 嗯， 从 面试官 的角度，嗯，从我们自己的一些亲身的经历对吧、嗯、跟你分享一下如何去辨别这样的作品，或者说如何去尽可能的避免你能碰到这样的作品集。 从某种角度来讲我觉得也挺悲哀的， 嗯 嗯，因为我记得我们电台刚刚没几期的时候，第三期开始不是有过一些专题嘛， 嗯嗯， 也会聊一聊，比如说我们觉得应该在写简历做作品集的时候注意点什么呀，但直到今天居然开始需要去聊怎么辨别简历和作品集的真伪，而不是它的本身的质量的问题，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心多少有点寒吧。又尤其就之前那个李阳一直非常深恶痛绝的，大家希望大家不要多聊八卦的那个八卦那个事情，对吧？作品集抄袭进阿里的那个呀？ 哦， 那个呀， 那个其实我不深恶痛绝，我只不过觉得过分的在群里面聊这些事情其实是挺浪费时间的。 对我是说你深恶痛绝聊八卦这个事情， 嗯， 我提的是八卦这个事情本身，不就是核心内容就是指责他抄了其他人的作品然后进了阿里嘛， 对 吧？ 对，嗯，因为如果事件的双方、 嗯、 或者说事件涉及的多方，你们真的是有一种至少其中一部分人是抱着一种去解决这件事情的这样态度的话、 嗯嗯、 他应该做的事情，他最应该做的事情不是把这件事情放到网上面来、 嗯、 然后让大家成为这个所谓茶余饭后的 谈资 或者一只瓜，对吧、 嗯、 最应该做的事情是说如果他真的因为这件事情去阿里了、 嗯、 那很好，你去找阿里的相关的这个处理的这个内部的这些部门，内审也好、 嗯、 或者说阿里内部，我不知道他部门哪个部门管这个，对吧？但总是会有部门去管这件事情的，相信这样的大公司他们还是要脸的，对不对？ 这部分我保留意见吧。 啊，那可能我也天真。 好吧，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开始聊 嗯 话题吧、 嗯。好的。 老实说，我现在很长时间没有去看简历这个事情了，而且说实话，就像我们群里那位朋友提到的，我觉得在不同公司你能收到的简历的类型，或者说你能收到的人才的类型和档次其实差别还是很大的。 的确是。 所以我觉得不同的人确实可能需要面对的问题不一样，就比如说他说的那种简历的真伪、 嗯、 一方面我前面也提到了、 嗯、 我最近这一年多基本上都没有在看简历、 嗯、 另外一方面可能在百度这边情况也真的不一样、 嗯、 可以说一下在百度那边我大部分收到的这个作品集的一个来历啊，看来数量最多的是校招的简历。校招的简历其实非常的简单清晰，那就是那些学生在听了宣讲会之后来我们这边投简历，就基本上都是他本人直接投过来的。 嗯， 然后还有一些社招呢，大部分的社招的来投简历的人都是那些看了我们的一些招聘启事，比如说我们自己的官网官博，包括可能我们自己的各种经理他们在朋友圈或者在自己的群里面转发传播的这些招聘启事。 嗯， 那不说这个招过来的人的质量怎么样，但基本上都是那些人主动投过来的，这点是很确定无疑的。 嗯、就是杰杰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呢、 嗯、 比如说百度的这个例子呢、 嗯、 它是目前国内比较典型的一种例子。 嗯、 本身公司是在这个行业内是有一定的名气、 嗯、 然后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在那边的、嗯。这个影响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对 吧？对， 是的。只要你有招聘这个 行为 岗位和行为、 嗯、 哪怕比如说我们的竞争力我觉得有某些程度上可能比其他的一些公司要差一点、 嗯、 但它还是在的。可能不同公司的习惯不一样，至少据我所知阿里啊头条啊腾讯啊这种其实有些还挺喜欢用猎头这样的一种形式的。但其实在百度这边至少在设计师这一块，我们老板包括我接触到的一些设计部其实很少用猎头这样的一个形式去找人。 这个我可以稍微解释一下。 那、啊、你说 像头条这种它为什么会比较频繁的去用猎头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呢？前两年， 嗯， 至少是前两年，头条这种公司的话它的招人的需求非常大。 嗯， 如果你单纯只通过就是说 TA 自己去招人， 嗯， 通过招聘网站或者其他的这些正常手段去招的话，可能满足不了他们团队内部的这样的一个进人的需求。 嗯， 所以他会大量的去用猎头，也并不是说他的猎头一定是会去找那些就是说高职级的 而且确实啊，像你说的，比如像头条这种体量能支撑得住猎头这部分的支出，对吧？同时呢，它的业务对标性非常的强， 嗯， 你往传统的 BAT 基本上都能找到匹配的岗位的，对吧？比如说算法的工程师啊，比如说设计师啊，比如说运营的市场人员，基本上如果能拉过来，基本上第二天就能开始工作，对吧？这完全是无缝对接，而且确实头条在可能在某些时间段里面，他们的工资可能也比较有吸引力，所以他们用猎头去挖人确实也有一定的成功率和道理在里面的。 嗯嗯， 但反正之前所在的百度设计部这样的一个地方，相对来讲猎头用的比较少，就像前面所说的啊，大部分都是通过校招以及社招途径，很多人自己投过来的那些简历。 总体来说，你们以前的整个团队， 嗯， 是一个趋于稳定的这样一个状态， 对， 它不会有一种就说突然之间的爆发式的增长。 可能某些岗位会有，比如说突然之间要招一些3D 的设计师啊，或者说突然之间要建设一个视频的团队啊等等的，但确实像你所说比较平稳。 嗯， 然后呢，收到的这些简历的作品集的或者说人才的质量其实也很平稳。 嗯， 就至少我不会因为这个简历作品集它的真伪而花很多的精力，这部分工作在我印象当中它基本上不占什么工作量，因为我第一眼基本上能这种直觉都能感觉得出来，他这个不管他做的水平怎么样，但应该这个东西是自己做的，甚至可能有点夸张的成分呢，但是不会存在说、哦、完全是把人家的图复制着粘贴过来，这种行为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而且就算有，在我当时的那个情景下，投过来的人的数量还是够我挑选的情况下，如果看到了我疑似是抄袭的，那我甚至都不用去求证，直接这份简历删掉就可以了。所以说老实说，我以前很少去做把这个作品一一截图截下来，然后放到那个 Google 的以图搜图去找是不是抄袭啊什么，这种事情老实说我做的比较少。 因为你毕竟对吧，嗯，虽然是一个破败的大户人家，但是大户人家还是大户人家，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现在回想起来，对比我们群里这位朋友，我觉得还是比较幸运的。就像他所说，就如果每天你也不能说大部分，但至少会花很多的精力在看这些非常低质量，你甚至不能把它称作为作品集的作品集的时候，不利于这个经理人他自己的心理的建设吧，我觉得。 啊，那接下来我来说说我的 啊 心路历程，好不好？ 好的 啊，我觉得其实群里这位朋友他遇到的这个状况呢，虽然比我面对过的还恶劣一些，但是我是能够感同身受的。 嗯， 因为大家知道对吧？哎，我目前在一家地产公司的数字化的分公司， 嗯， 负责他们用户体验设计团队的， 嗯， 这个部分的这个工作。那这个团队的视觉设计师或者说 UI 设计师的这个招聘的话，我是会去承担相对来说比较重的一个前期的这样的一个简历筛选，以直到出面，可能部分的负面我也会参与的这样的一个流程。虽然这家地产公司在地产行业的话，它可能是非常知名的。 嗯， 但是跨了一个行业要去跟其他的互联网公司去竞争的话，就非常的处于一种被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能做到的可能就仅仅只是说面对一些可能我们大家都觉得竞争力比较强的候选人的时候， 嗯， 那只能通过砸钱的方式去把它砸过来。 嗯， 但是最近几年的话，你通过砸钱的方式你也未必砸得过头条， 好吧， 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而且现在的话，我觉得有些候选人的心态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怎么说？ 可能也不能说有问题，但是如果是设身处地把那个人换作是我的话，我是绝对不会以这样的方式去面试的。 什么样的？ 现在有非常多的候选人，他们往往会以手握好几家的 offer、 啊、把这个作为一个条件， 对对对，拿着这些东西去跟不同的公司再去谈判，做交涉，为一种正常的这样的一个途径。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啊，短期内你来看的话，可能你是能够获得到一些短期的利益，但是长期都是抱着这样的一种行为的话，其实是伤害你的。对于公司来说，有一件东西叫商誉，对吧？ 嗯。 那对于个人来说，我不知道怎么去描述这个词，信誉吗？也不一定是信誉，对吧？但是你懂的，我相信耳机旁的大部分的朋友，你们应该懂得我在说的这个方面的这个事情。因为你知道面试的话是一件双向的事情，你做了这样的事，你的这样的这个行动，你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必定会让招聘方会有所反感。因为你知道 HR 的行业， 嗯，是 他们也不是一个孤岛，对不对？ 嗯， 除了 HR 的行业，设计师的行业，你的面试官之间，公司与公司之间的这些一线的管理者之间， 嗯， 他们往往大部分那个认识人的那个法则叫什么来着？ 六度理论。 啊，六度的这样的一个人群的互相之间关联的这个理论的话，他们要认识真的是太简单了。对， 可能同一个行业三度就可以沟通所有人。 对，没错。嗯，所以其实在这边的话，我是比较建议投简历面试的有这样的一个行动跟想法的朋友，还是尽可能不要去过多的用这样一个手段去涨薪。 但是说句实话，这个事情我觉得也分两个层面来说。 嗯， 一方面就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去年去面试的时候， 嗯， 用你这个时候，我觉得我的心态还是可以的。我最后谈 offer 的那两家，老实说我跟他们开的价是一样的， 嗯， 我同时给他们开的价， 嗯， 当然回复的时间有早有晚，但是后面的话是这样的，我拿到了心动这边的 offer 之后，后来就跟另外一家去说了， 嗯， 但是我说的理由并不是为了涨薪， 嗯， 因为我本来就比较比如说心动这边，我只是在等他们的 offer 而已， 嗯， 但是我作为个人来说，我也不可能不做一个 plan B， 对不对， 嗯， 我再告诉另外那家的时候，其实我跟他们说明白，我不是为了跟你这边来谈工资，但是我确实已经决定了要到那个心动这边了， 嗯， 然后他们当时的 HR 其实他们是这么跟我说的，因为他可能也不清楚我到底是真的是为了钱还是什么的， 嗯， 他说我现在给你开这个价你来不来，一开始谈工资的时候是说本来给我开的那个价已经到顶了，我当时这么跟他一说之后，他当即就给我加钱了嘛， 嗯， 当然我最后也是没同意，因为 我之前就说好了我想要去心动， 所以你看采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嗯， 无论你自己主观上想不想， 嗯， 对吧， 嗯， 对方的感受肯定是无论从你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品德上面来讲， 嗯， 还是说对于你以后还继续在这行发展的未来来说， 嗯， 我觉得都是会带来一定的伤害的，这是一种道德的沦丧。 总体来说我很同意你这个看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理底线， 我始终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从我大学毕业之后我也是一直这样践行着的， 嗯， 我可能就是我自己创立的一个品牌， 嗯， 啊，那这个品牌它在其他人的认知里面的含金量， 嗯， 都是由我的所作所为所促成的， 嗯， 我不想让我的这个品牌因为短期内看起来好像是 有更多高收益的 这样的一些行为而蒙受到长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损失，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得不偿失的一件事情。无论你是在怎么样的公司，大公司也好，小公司也好，其实90%的产品设计师，你是没有办法对你所负责的产品，能够有非常非常非常直接的话语权，或者说定义的这样的一个权利的。但是作为你自己来说，你自己作为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最直接的这样一个产品，最直接的这样一个品牌来说，那就更需要去呵护它。 行，我们先回过来吧， 啊， 这个稍微有点远啊。 Okay， 好，那再回到看简历，然后我在筛选简历，我在面试候选人的过程。 2000 years later， 哎呀，哎，情不自禁，对吧？ 嗯， 情不自禁，我还是跟姐姐八卦了一下近期发生的一件傻逼事。 你让我怎么剪呢？这个名，公司名字可以提吗？ 逼掉吧。 我操，前面有好多啊！我勒个去！ 哎，前面的往事不要再提， 啊， 这期节目出现这个名字的话，帮我逼一下就行了。 我，哦，当然，我还帮你往事，能想的老好。 我觉得我们，哎，这家公司的董事长， 嗯， 的这些品质， 他的是吧， 是非常非常值得人敬佩的。 好的，嗯，那尊重你的意愿啊。 我为什么说我能感同身受啊？ 嗯， 因为刚才讲过，对吧？我们是一家在地产行业非常知名的公司， 嗯， 但是他做数字化转型之后，他的数字化团队在互联网行业的话，其实就是籍籍无名的嘛， 嗯， 对吧？ 对， 一切都是要从头开始的。虽然他可能一开始可以去从一些知名的科技公司、知名的一线互联网公司去挖一些高层的管理者， 嗯， 一线的管理者过来，进一步去吸引一部分人过来，但是在行业内来讲， 是有限的， 知名度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因为这样一个前提，所以当我的团队需要去招聘的时候， 嗯， 那我们的招聘的手段、招聘的渠道其实也是很有限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的 TA 在 帮助我们去找人的话，他最最最最最直接的渠道就是 BOSS 直聘 啊。那其实跟那个朋友真的很像，对吧？ 就是 BOSS 直聘，除了 BOSS 直聘之外，可能还有更 low 一点的猎聘网。 这个我倒没概念，就猎聘网在你们的概念里面，或者说在上面收到的简历质量会比 BOSS 直聘还再低一点吗？ 不是再低一点，可能猎聘网在其他的渠道，我不敢说满啊，在其他的行业上面来说的话可能还行，但是设计师我真的觉得是 就博士直聘好一点， 就是猎聘网你就不要去看了。 哦，原来是这样。 然后呢，前段时间其实我的团队现在还在继续的在进人，这里我打个小小的广告，对吧？虽然我也不能直接， 你又逼掉的，你打个什么广告啊？人上电视台打个广告，品牌不能露出 logo 打了马赛克，你还做屁广告？ 2020年，对吧？中国十大房地产公司年销售额是在这个可以披露的，对吧？大家只要有心都能找到，年销售额是在2000亿以上的。这家知名的地产公司的数字化团队的用户体验设计团队。目前是在开放招聘当中的，我们非常非常需要 他们 主人翁精神，我们 曾经的我们 是非常非常需要一些高量级的 UI 设计师的加盟的，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这边可以代为帮你内推 啊。好了好了好了，都已经讲了27分钟了， 好，所以 我们到现在还没说那个作假的事情呢。 我把经过再稍微的就说铺开 一 些嘛，对吧？ 好好好好。 当时我在面试的时候，我记得我跟你提过，对吧？我一周内我看的简历可能没有90份，也有70份，对吧？然后在这个90份哦70份的这个简历里面，我能挑出来的，如果按照我之前挑人的这个眼光的话，可能只有1-2份，然后在我放水了之后。能够挑出来的一周内的话可能不会超过5份。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我记得有一次你还给我偷偷看过，你没有给我看那个人的名字，你给我看那个人作品的一个细节，你就说这个人挺欣赏的，我就说你以前的眼光这种入得了你的法眼。 人是一种社会化动物，他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自己。 好好好好好。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对吧，我看不上的60多份或者80多份简历里面，其实也是大量的充斥着内容经历存疑的这样的一些作品集的。但是可能比那位朋友相比的话 比例还是要少一点， 就没那么夸张。因为他可能给到我们看到的 就是有幸存者偏差嘛，对吧？ 对对对， 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 他给到我们看到可能都是一些特别特别 奇葩的 过分的，对吧？直接把人家的图就贴近自己作品集，这种改都没改了， 然后那段经历写的还是他们公司，对不对？ 对，所以呢这个是比较少，但是经历作假内容作假的疑似的非常多，而且你能够感受得到是同一种套路。 说到这里我也承接之前聊的这个话题，必须得那个快点切入主题了，对吧？ 你说。 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比如说像我传一份简历或者作品集，我的职业经历其实很简单，半夜铁定能写完，哪怕 的， 就是说，这不是歧视啊，你不要他妈的，对不对？我只是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问题，就我想，其实也看到过很多来我们公司面试的人，跟他们讨论过这个问题，每个人处理方法不一样，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就是说碰到一些自己的职业经历其实非常的长，比如说坐在我对面那个，他可能如果每个东西简单写3句话的话，他可能2页都写不完。那你说我只列关键的吧，那可能人家会觉得你造假，或者说你故意隐瞒。那你列全嘛，就太麻烦，谁想看你13年前在什么公司呀，对不对？对你来说，你会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事情，或者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呢？ 其实我真的没列全。 那你是按照什么样的方法来遴选列在上面的公司呢？ 我作品集很久没更新了，但是我之前作品集的逻辑的话会是这样，就说 我们不说作品集，我们就说简历。 我没简历，对，我不做简历，我作品集就是简历，对吧？所以 好吧， 我作品集会有两个逻辑去阐述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那其中一个跟大家很像，就是拿时间线的形式嘛，对吧？那在这个时间线上的话，我会去把一些可能关键的，对我自己来说也关键，然后可能在其他人看起来也是比较看得过去的这样的一些经历去把它列出来，然后可能会在这些经历上面的话，我会有一些简短的 文字的介绍，跟你大概说一下我在那边是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嗯， 除此之外的话还有一页， 嗯， 我会放一个 logo 墙。 对不起，我失态了。 嗯， 那些去过两次 的 公司，那个 logo 墙上面还写个平方吗？ 也没有几家去过两次呀。 两家够了好吧。自己情况很简单，但是我也遇到前三面试者确实会有这样的情况。 嗯， 处理方法也挺不一样的。 嗯， 有些他可能非常的诚实，我跟你说，就是我遇到最严谨的一个面试者，他在那边列了所有的他的公司， 嗯， 数量没有量多吧，但其实也算挺多的，然后精确到月份还是精确到天我忘了，反正非常的精确。 嗯， 但是有一家公司他不提醒，其实我都没注意，就只待了一个月，在来面试的时候他还专门跟我解释了这个问题，他说这个不是说我在这个公司待了一个月我就干不下去，而是我待了一个月这个公司倒闭了。然后另外一家待了短的公司是什么样的，就我觉得他很真诚，看了他那跟我描述的说话的这个经过，我就知道至少这段东西我不需要去找人背调来证明他这句话，因为我是很相信他的。但我觉得这是一种方式，对于有些特定的情况、特定的岗位，或者说有些特定的一些工作经历，其实我并不 care。就比如说像李阳这种的一个十几年经验的设计师，然后我看中比如说是他带团队的一个经验， 嗯， 所以我不在乎他这个十几年前是不是工作很稳定，对不对，去过公司很多，然后什么倒闭什么，其实我不在乎。那这个其实对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明确的说出来，我觉得问题其实也不大。而且说实话可能啊，这个我也不是针对谁啊，就比如说之前好像还有谁哪个说什么培训班在什么直播里面跟大家说怎么去填充你这个时长啊什么的，或者说你怎么样把本来其实去了五家公司但你只列了三家公司，但他把每个的时间拖长拖短啊，让他看起来怎么样，就这个事情我自己没有考证过，我不知道，我只是听说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啊。这样的事情老实说我以前我还是太 naive， 就 你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事对吧， 也不是没想到，就这种事我想得到有这种操作，但是我没想到这个必要性。至少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我作为一个面试官，我很少严丝合缝的去看，哦，你当中这三个月是在干嘛，哎呦缺了两个月，哎呦这边一年都不到，十一个月比一年还差一个月嘛，这个不稳定，我没有这样的感觉。 我说一下我的看法， 我至少我觉得我不会这样做。 我说一下我的看法，我觉得以前我跟姐姐一样，我其实不关注求职者之前的工作经历是长是短， 嗯， 我也不关注他的学历，但是我现在会关注。 为什么呢？ 但是我现在关注的话，我不会关注全量 啊， 学历我会看一眼，为什么呢？比如说这位候选人他是一位视觉设计师或者 UI 设计师背景的，然后他又是毕业于知名大学的比如说硕士的相关的专业的，我其实会打个问号。 嗯， 不是我个人偏见啊，是我个人偏见，我觉得作为这个图形设计相关的这个背景的硕士的话， 嗯， 我个人还是持保留意见的，因为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跟我有交集的，我觉得可能都还不如社会大学毒打出来的，这是一种。然后个人经历里面的话，我只会关注他求职之前的这段经历 啊，就最近的这一段经历。 对，最近的这家公司你待了多久？ 啊，也有道理啊。嗯， 之前的话我也不 care。 嗯， 因为作为一个把自己当做自己最重要的产品、 嗯、 最重要的品牌来建立、来呵护的这样的一位设计师本人来说，我觉得不管你是在一家公司待得长还是待得短， 嗯， 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在于说，能不能成就你这个品牌。 嗯， 如果成就不了你这个品牌，那你就应该悬崖勒马，对吧，就像玩股票一样，对吧，哎，这个割点肉可以撤场了， 嗯， 换一家。 我说到这里，对，我觉得我还想补充一下，我记得以前节目里面我们也提到过， 嗯， 我们这边今天谈的仅限于我们两个人的个人经验。 哎，那肯定。 我觉得我们两个其实从，如果你是一位听众的话，从你的角度来讲，只听我们的节目肯定也是有幸存者偏差的、 嗯、 因为第一，我跟李阳都是视觉出身的。 嗯，对。如果你是面试的交互设计，然后打个比方说你是心理学相关专业的硕士的话、 嗯、 我一定会非常非常的、 嗯。这是其一，我觉得其二是我跟李阳都是属于低学历代表者，对吧。 哎，那是。 李阳是那个你算是大专学历对吧。 啊，野鸡大专。 啊，我严格来说我是高中学历、嗯、因为我的大学 肄业。 肄业的话。就是每次填这种东西我都很疑惑，就我到底应该填本科呢还是填高中呢，但是严格来讲那我肯定是算高中毕业，对不对， 所以我们两个人都算是本来学 草根， 可以这么说吧。 草根，我举个例子啊，刚才我提到的对吧，这家国内在房地产行业非常知名的公司，他们其实招聘是有非常非常 严格的 一些可能严格到教条的学历要求的。 那你是怎么进的？ 我牛逼啊。对于他们来说，不要说大专学历了，普通二本这种的话都是不考虑的。 不，地产行业很多都这样。 嗯，地产行业的话其实普遍学历非常的高，像在这家公司的话，它的士官生体系一定是985211的。 211其实现在也不算高吧。 我说一定是985211，在这些人里面再去做筛选，对吧？然后现在可能有很多什么伯克利大学啊，其他的这种常春藤，对吧？过来的。所以怎么说呢？这点我还挺自豪的。 虽然我发出了不耻的一笑，但是我感觉就是江前面说的，我跟你要这方面有点像，就所以我们本身对于学历这个东西的观点和态度。哪怕就像杨洋前面说的，我们其实还是尊重不同其他行业里面学历的一个必要性，但我们不自然的在心理上其实会对学历产生一些主观的一些， 因为自己个人的经历造成的， 对 吧？ 对对对， 因为我们自己这条路走得太平顺了。 我操，你能不能换一种不要那么 不有一说一嘛？我觉得我整个职业经历真的是挺平顺的。 平顺到错过了每一笔可能拿到的股票，对吧？ 如果没有这么平顺的话，我可能会在某一些需要去坚持的时候好好坚持下去，对吧？然后这个股票就拿到手了。 这么说也有道理，也有道理。回过来啊，那反正不管怎么样，我是觉得按照现在的这种企业的对于一线人员的背调的实际情况来看，我觉得你这种程度的对于个人经历的这种造假，学历我不太清楚啊，对于个人经历的造假，我觉得其实非常的好操作。但是我个人觉得为了这种事情损伤你自己个人的商誉，我觉得一点都没必要。但确实有很多经理他在招聘，每个人的可能偏好不一样嘛，我也确实有看到很多他会去查看之前的， 或者这么说 平均长度。 我又要非常主观的发表一些观点了，对吧？我觉得这个对于面试官来说，如果他对于候选人的这个关注仅仅停留在之前的工作年限啊这些部分的话，他会花大量的心思去思索这部分的这个问题的话，这个面试官他的专业程度如何，其实也是存疑的。 当我们聊到要谈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有些后面的东西没必要展开，因为以我个人的感觉，至少从我工作合作过的那些能当面试官或者至少筛简历的那些朋友，我觉得很多人的素质其实相当可以的，尤其又在百度这样的一个这个客观条件下面，基本上都不用考虑这么细节的一些问题，因为以他们的经验，可能一份简历一个作品集过来啪啪啪三五页，基本上看完之后就知道这个人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情况了，那这个人 OK 还是不 OK， 那直接就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答案了，但是往往在他们初步答案选定的这些人里面，已经把那些会有问题的人给淘汰掉了。所以说 这 个过程其实是，你说是凭感觉不科学也好，你说是一种偏见也好，但总体来说，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过程很多时候真的是这样。因为一个面试官，一个看简历的人，他就像李想前面说的，一个礼拜七八十份，真的这种事情很正常的，尤其是在比如说在校招高峰的时段，这个我可能这个量级最高也到过量这个程度，当然不可能全年都这样，对不对？但总体来说，人家每天都这么看这么看，或者每年至少每年一次这么看这么看，这个经验是摆在这边的。这个很多事情，这个感觉可能会有一些不准，但它不可能永远不准，对不对？大部分时间还是准的，所以把很多心思花在这种小细节上，我觉得真的实在是，我老实说，我以前没有想到，真的。 再说另外一方面 啊， 譬如说，我虽然现在不在一线的互联网公司，对吧？但是像我这样的一个工作经历的设计师，你说，哎，已经沉淀了这么多年了，国内，对吧？听我说啊，国内整个行业已经 好多黑话呀，沉淀， 哎，已经沉淀了这么多年下来，其实像我这样的一个一线岗位的面试官，有这样的一些工作经历的一线岗位的面试官，其实很多，而且这些面试官之间，他们可能因为之前的工作关系，朋友之间的这种关系，互相之间都了解，就算不了解，互相之间也会有一些能够去了解对方的渠道，那正因为这样，对吧？对于这些有这样一线的管理者 所组成的这样的一个面试官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的话，你去做这些非常非常低级的初级的弄虚作假的手段的话，其实真的是从投入产出比来说，我觉得都是非常不合适的。 嗯，我再讲个真人案例吧，这个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我也不说谁了吧。 嗯， 反正前同事吧，应该， 哎， 他当然相对来说年纪比较轻。 嗯， 他当时应该已经很长很长时间跟我不在同一个团队了。 嗯， 但他还是可能最早是我招进来的。 嗯， 他有一天来突然来找我聊一个事情，而且还约在了公司外面。他跟我说他面了某公司，也进入的比较后面的阶段了。那我说，哎，恭喜啊，挺好啊，那个你能去到一个新的平台， 嗯， 感觉也不错， 嗯， 而且也是你喜欢做的方向。那说，那我说，但他说他现在很紧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当时跟人家报的时候把自己的级别给报高了， 哦， 这是有弄虚作假的成分在里面的， 嗯， 他现在就很紧张，就万一他当时有好几个选择， 嗯， 他说，第一，我跟人家承认错误。第二，我赌他不会来查这个。 嗯， 然后另外一个层面，我从我自己的私心来讲，我估计他也是会找我去做被调的联系人的。 嗯， 是不是让我也从这方面去帮他圆一下？这是我猜测，他没有， 嗯， 他没有要求我这么做， 嗯， 只是我的个人猜测。老实说，这样的事情，我当时第一时间我是说他的，我是觉得这种事情有什么好弄虚作假的？你看，你一开始你就承认的话，你就跟他说你的级别更低。然后你以你现在这种面试表现，你再进去不是更容易吗？ 嗯， 同样的人家都要你了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一个 U4 跟一个 U5 或者说不同的级别，当然是级别越低的肯定潜力越高嘛，对不对？当然你可能之后的工资啊什么的相应的可能会有一些的不同的计算方法，但是我觉得你现在搞得这么僵，你现在自己这么紧张，然后这么做也不好，那么做也不好，这是为什么？何必呢？对不对？我当时是这么说他的。 嗯 嗯，那后来后续的怎么解决，我这边也暂时也我也不说了，保护当事人隐私嘛，对不对？ 嗯， 但是我总觉得这样的事情我一开始是很不理解的。当你去在职业生涯的某个阶段撒了一个谎之后，可能会需要有十个八个更多的谎，或者拉十个八个不同的人来帮你圆这个谎。 嗯， 然后这样的事情如果你能 hold 住，我觉得那是你的本事，如果 hold 不住的话，那我觉得接下来对你个人的商誉的影响，我觉得可能它就是会非常大的。 嗯， 经历这种事情真的说老实话，我觉得是一个真的我都没想到我们会聊这么久的一个话题。 总结起来说就是这么很简短的一句话。 嗯， 对吧，这个行业很小， 嗯， 不要乱搞。 再话说回来，我那天也看了一篇文章，让我有点不一样的感悟。嗯，你也知道我相对人脾气比较好，然后跟大家不说打得很火热，但至少跟很多同事关系也不错，所以我经常被很多同事，因为我好说话的特质，所以被很多同事拉去做那个 被调的对象， 被调的联系人。 嗯， 对，我给很多人都打过电话，对吧？ 嗯， 所以对这个过程这个流程还挺清楚的，甚至我还给某个同事做过跨洋的这种海外的这种被调。 嗯， 对，我这种经历，我感觉国内这个经历非常的水。 嗯， 就被调这个过程非常的水。但是我那天也看了一篇，之前看了一篇文章，我现在不知道找得到找不到这个原文。 嗯， 其实国内在不同的行业或者说不同的级别的人的被调的严谨和细致程度其实是差很多很多的。 嗯， 所以我本来都以为像我接触过的这些被调，说实话，你一个电信的接线员，对不起 ，no offense 啊，这种相对来说更机械式的这种问答就可以解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其实很多的真正的被调应该要比这个严谨的多。 嗯。 但是国内确实是很明显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也听到过很多身边的那些事实，是这样的一个被调确实是很好糊弄的，你哪怕你要去骗人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这样去操作，我觉得这也并不难。包括我记得那篇文章里面还说过，就很多人他这个被调甚至是填自己老妈的电话呀什么的，这种程度的都会有。但能反映出一定的行业现状嘛，就确实这个被调很水。但是总体来说我还是觉得，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比如说被调很水吧， 嗯， 就这件事情本身你知道被调也是需要成本的嘛，对吧？ 嗯，对， 那不同 level 的 投入肯定是不一样。 哎，对，那虽然它投入的少，然后带来了一个比较水的被调的结果，其实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就好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吧， 嗯， 你会被各种各样的一些行为准则所规则所束缚， 嗯， 其实这些行为准则打个比方说啊， 嗯， 交通法规， 不准闯红灯。 嗯， 那闯了呢？闯了，如果这条马路上面其实也没车， 嗯， 其实对这个闯红灯的人来说，其实对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对不对？ 嗯， 但是因为有不准闯红灯这条交通法规在，你至少能保证那些愿意守法的人，他们不去闯红灯。我的意思就是说，被调虽然很水，但是因为有被调这个行为在，所以会有很多守规矩的人，对吧？他们能够更守规矩。 接下来我们再聊聊作品集吧。 嗯，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早在三群这位朋友在跟我们分享这些东西之前吧，自己在其他的场合，其实我也是很喜欢做跟我们组，比如说来了一份简历，跟我们组里的人一起去看这些简历。当然有觉得可能看不同岗位吧，有时候你招这些人的时候可能也不方便对组里的所有的人来公开，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对组里的人去做一些比较公开透明，然后大家一起来看这个过程，我觉得也是有些时候还是有点意义的。所以以前我们组里也会经常在一起看这个简历。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意义啊。一个是说不管这个简历是好还是坏，我们可以从中学习一下嘛。就比如说它的这个排版样式比较好看，它这个信息结构组织的这个形式，我觉得我也有收获。或者说哦，他做的这个东西很棒呀，这个人适不适合我们这个项目，大家可以一起讨论。然后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哎，这里面如果他真的这个东西有问题，那我们人多力量大，大家眼睛一起擦亮眼睛，可以一起看嘛。所以以前老实说，在我们公司内部一起看简历这个事情之前也发生的挺多的。 哦，那个倒 啊， 那个倒跟我这边情况差的还挺大的， 是吧？你这边操作大概是什么样的？ 通常来说，面试的话我只会仅限于我自己，或者说仅限于我提到比如说我们团队内的跟我同级别的这几个同事之间。除此之外的话，非常非常少见的一些情况，我会去把我所带的那个管培生给邀请进来。但是通常情况下面的话，不是让他们去看简历，而是让他们偷偷的参与我的面试。 啊，了解。 只有一种情况我会去遵循，或者说去借用团队内其他同事的力量，就是在说，哎，我可能已经起了疑心的时候。 啊，了解。 嗯，哎，你继续 啊。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些作品虽然像我刚刚说的，我这边遇到造假情况没那么的恐怖， 嗯， 那么的频繁， 嗯， 但确实也多多少少看到过一些。 但是你，哎，你有没有印象，嗯，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我们先不说内容造假，经历造假这件事情，其实在最近几年有过一就说好几阵，潮流。 你指的潮流是什么呢？ 有一段时间非常流行网易云音乐的假简历。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网易云音乐、网易考拉的假简历， 嗯， 对吧？ 嗯， 有一段时间非常流行喜马拉雅的假简历。 啊，喜马拉雅这不我没经历过，不知道。 非常多。 嗯， 然后有一段时间，可以说就是最近这段时间， 嗯 啊，那些什么好未来啊、猿辅导 这个我知道。 嗯，这个像一阵风潮一样。 我多少还是同意之前那些阴谋论的观点吧， 嗯， 其实就是同一波培训班的人出来的嘛， 嗯， 就他们可能针对某一个案例进行了一个剖析，对不对？ 嗯， 然后把他的东西拿过来借鉴了一下，但是呢，底下那些人真的是完全连改一下的这个动力都没有，就反正培训班老师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呗， 嗯，那我觉得可能一方面是这种，还有另一方面可能就是说形成这股风潮的这个漩涡的中心的这几家公司，可能在那段时间可能都是出事了 啊。这倒也是，就他们可能内部也有一些消息的共享，对不对？这段时间这个公司的人出来比较多，你可能伪造他们的成功率比较高一点，对吧？ 是风暴眼的中心的这几家公司， 嗯， 没有一家是一线的互联网公司吧？ 哎，这倒是，哎， 对吧？ 网易好惨呀。 即便是网易这么知名，其实它可能在互联网这个领域的话，它可能也就 是 个二线公司。 同意，同意，嗯， 对吧？ 说老实话，我觉得网易还是差口气，就是说我觉得网易规模还是大了点， 嗯， 因为你记得吗？就之前那一段时间里群里那几个网易云音乐的人就经常被艾特，这个人是不是你们那边的。就我觉得这个你找个网易的人还不容易吗？ 哎，不瞒你说，对吧， 啊， 这个事情我也干过。 不，你找我就干了多少遍了，对不对？ 我去咨询过就是那位跟我们相熟的网易云的那个朋友应该有个两三次， 其实从另外一个侧面， 对，忘了说了，对吧？嗯、还有一个小小的风潮是阅文的 啊，阅文也有的，阅文我也不知道、 嗯、 啊。看来你确实那个阅简历的。 啊、我真的，我阅片数量不如你， 阅简历数量 看简历我肯定超过你， 也行吧。从这些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也挺好甄别的。那、 嗯、 我这个人的思路可能跟很多人有点不一样。我喜欢看细节，经常关注的点就跟人家是不太一样的。 嗯， 那有些细节如果是不对的话，就很容易让我起疑心。 嗯， 就比如说举个例子。低质量简历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用的 mockup 永远是不统一的。 嗯， 我觉得这点基本上是一个，在我的观察里面，这是一个百看百中的吧。 嗯， 就比如说他在时间差不多的作品里面用的那个 mockup 完全是不一样的。 嗯， 大部分人其实都喜欢拿 iPhone 的这个做他们的这个 mockup 嘛，对吧？那如果他用的这个 mockup 左上角的时间一个是9:41，另外一个是他自己的截屏20:05，这种事情我觉得基本上你就可以开始打问号了，不是说这是枪毙人啊，对吧、 嗯、 其实有些时候这种细节我觉得他还是挺能够反映一些事实的，就是说当你发现这些作品他抄袭的来源或者说他拿的这个模板的来源就不是一样的时候，那这个 因为毕竟作品集这件事情应该是候选人非常需要重视的。 对，而且往往来说是会他拿一个集中的时间段把之前的东西整理一下、 嗯、 然后统一化一下。你可能用的模板我觉得不一样，我觉得很正常，就比如说这个作品集你想要来个斜角、 嗯、 我个人不反对来个什么斜啊，对不对？你在关键的界面里面能够给我看陈列出详细的信息就可以，你在封面来个斜，我其实我也不反对，对不对？你每个页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风格的东西我觉得问题也不大，就有些东西你用白模的，有些东西你用真机，我觉得至少我个人不会枪毙它。但是如果它在这个经过自己统一整理之后的这作品界面里面那些东西都完全不统一的话，我觉得很大程度有可能这个东西它不是自己做的，对吧？ 对，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对吧？嗯，可能没有你那么细节 啊， 打个比方说也是一个套 mockup 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稿， 嗯， 然后呢它套的是一个 iPhone X 以上系列的这样的一个 iPhone 的 mockup、 嗯、 但是它的设计稿上面的 layout 嗯 还是 iPhone 7 啊 以下的、 啊、也挺多的、嗯、 这个的话我就直接是 pass 掉的。 我觉得这两年好，因为之前在就是全面屏跟那个传统屏 transition 的过程当中，其实你找到的 mockup 的东西可能两者兼而有之嘛。但现在慢慢的就大家都拿这种更全面的这种屏来去做 mockup， 可能这样的问题不像以前那么频繁。但以前确实像你说的，你把一个 iPhone 8的一个界面直接套到一个刘海屏里面，这一看就看出来了，对吧？ 我最近还是能看到挺多的。 你去看历代的 iOS， 他们其实在马脸屏上面左上角右上角那两个东西的大小在各代的 iOS 版本里面是不一样的，哪怕是同样比例的那个马脸屏那个 Pro 跟 Pro Max， 他们的这上面的文字大小其实还是有细微差别的。但其实你看大家的稿子还是五花八门的，就很难做到一个逻辑上的统一，我觉得啊，当然这个我觉得这个太细，这个不应该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 啊、这个维度跟我刚才说到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 对对对对对、 啊、我刚提到这个维度，其实最近我的现在的这个能够收取简历的这个渠道收来的这些作品集呢， 嗯， 里面还是挺普遍的现象、 嗯、 还有一些什么呢，比如说它的 layout 也用了 iPhone X 以后的这个、 嗯、 就是说18:9的这个 layout 了，但是打个比方说 Tab 8 icon 的位置、 嗯、 它其实没有留出那个 gesture area 的那个位置、 嗯嗯、了解。 那这些的话我也是直接 pass 掉了，因为我还要再给你举个例子，对吧？我没办法像你现在这样看的那么细节。 嗯， 有一个非常客观的例子在于说，哎，我一周要看90几份简历，而且有一些简历呢，我其实都没有办法在我的笔记本或者说台式机的这个显示器上去看，我就是微信收到了之后，手机打开然后放单，对吧？ 了解。 不是我不尊重候选人， 嗯， 是客观条件真的是这样， 嗯，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也有好处。 什么好处呢？ 当这些小屏幕打开那个作品集的时候，我能一眼关注点能够从细节 嗯 变成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宏观的这样的一个你整个作品集的第一感受是什么样子的。 嗯， 其实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第一感受，我觉得其实是相当重要的，对吧？跟装修房子一样，或者说你去买房子一样，你踏进开发商带你去的那个样板间的第一脚起， 嗯， 其实已经决定好了你是不是会去买这套房子了。 了解了解。然后我觉得我再想说说那个吧，就是还有一个 假简历或者是假作品集里面比较高危的一个指标，对吧？ 嗯 ，persona， 我真的不理解啊，我真的不理解。作为一个界面设计师的作品集， 嗯， 打个比方说，可能有20页， 嗯， 然后20页里面呢，妈的有4-5页， 嗯， 是关于这个用户旅程，嗯，然后 persona， 然后 scenario， 跟你核心要展示的东西有联系吗？ 有联系不联系，这个我觉得另说啊，但是。首先第一点，这个我不是否认这种方法的功能性，我觉得它有存在的必要，确实有些项目也是这么去做的，但是我可以说说我自己有非常有限的这个眼界里面看到的一个情况，就比如说给我展示的这个作品， 嗯， 其实是一个2-3线互联网厂非常大型的主 app 的一个重设计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像这种产品，我操，哪怕你是一个不那么大的互联网公司，但是你之前这个用户体量放在那边，这个数据能精确到他妈的观看者他生日是几号，他什么数据都有的时候，从头建一个 persona 的这个理由是何在啊？就这工作方法根本就不是这么去做的。那如果你是一个再小量级的一个公司，非常小的一个产品，那根本不可能有这种力量或者说有这种耐心来给你一个设计团队从零到有去做 persona 这样的一个过程，来创造出这个设计的一个方向。我觉得这在我理解的各种大中小公司里面，我不是说这种方法完全没人用，而是说根本不可能在一个你描述的这种一个整个产品的 redesign 从头到尾的重设计上面让你用这种方法来做，我觉得这已经不是现在主流的工作方法。 而且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嗯， 他通过这些所谓的研究方法， 嗯， 得出来的那个结论， 嗯， 跟最后展示出来的那个结果其实往往啊， 嗯， 我不能说满，对不对？ 嗯， 我这个人说什么事情我都会留有余地，往往， 嗯， 他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嗯， 我看到太多风马牛不相及的了。 你当心我剪一个那个前130多集里面你自己给自己打脸说话不留余地的剪辑给你听，要不要？ 人是会成长的。 我操！ 我在 这个是个余地，这是个余地。 我在本集之前已经讲过，人是一种社会型动物，它会随着它所处环境， 行吧， 而去做相应的改变。 啊，行吧，反正我是觉得就，我不反对这些东西，对吧？但是也要看场合，你不要什么时候都来这么一套，建立一个完整的方法论，自己的理论体系，我觉得是一个好事情，但是。 嗯， 什么事情都把这种公式化的东西往那边一套，我觉得这个很多过程真的经不起推敲。谁他妈想看你这个产品，用你产品那个 Jenny 他是什么学历啊什么？ 再延伸一下，对吧？嗯，除了这些东西之外，打个比方说，还有一些简历上面他会去晒一些所谓的真实数据 啊，对对对 啊，他的项目 嗯 完成之后，跟旧版比起来， 嗯， 某某数据增长了多少多少多少， 嗯， 这些其实我也不 care， 嗯。 我不管你是真数据还是假数据，对吧？这个能印证什么呢？ 嗯， 印证你的设计有效吗？ 嗯， 实话说，你没有办法去说最后的结果是由你的设计造成的， 确实， 对不对？ 嗯， 既然现实当中都没有办法这么说的话， 嗯， 你把这些东西罗列到你的作品集上，你能体现什么呢？只能体现你希望能展现专业，但是你选错了方向。 我特别想要看到一页，但是其实很多人的作品集里面都没有的一页是这样的，就是说根本不在乎你这边的数据是怎么样，或者说没那么在乎。但如果你有这么一页跟我说在这里面哪些东西没做好，没做够，理想状态是什么样的，但是实际线上是怎么样的，或者说你在这里面遇到了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然后跟工程师开发的时候有一个什么样的沟通失误等等的，这种东西我觉得其实是在每次面试的时候我都会问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我其实很少发现大家把这种做的不够好的东西放在作品集里面，作品集里面呈现的都是一个很完美的状态，但我觉得这不真实。可能其实这个东西的确是你做的看上去很非常的完善，但是不够丰满。我觉得一个事情总归有正面和反面，与其说你让我在面试的时候通过问答来找出你这样的一个过程，倒不如其实你在作品集里面我觉得也可以放一下这样的一些东西。一个真实的项目必须肯定是有很多缺憾的，你当你能够处理这个问题了，你能够理解这个过程，你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我觉得这个才是设计师比较重要的一个特质嘛，对不对？从某种程度上虽然表现出了不完美，但是让你的东西更有血有肉的话，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嗯，有血有肉这个词我觉得用得非常好。 嗯， 杰杰在本期节目的前半段 嗯， 其实有提到一个概念， 嗯， 挺长时间 我自己都不知道 忘记了。 我操什么鬼？你的余地呢？你的余地呢？ 啊，想起来了，这么说，不是概念对吧？提到过你在筛选作品集的时候，在筛选面试者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对吧？你们往往或者说我们往往通过查看候选人的作品集，我就能够了解到这个人的七七八八的这样的一个水准也好，对于我的岗位的匹配度也好，对吧？然后这一刹那我的心中已经大致确定了这个人是不是适合我，然后我才会去通过 HR 去邀请那位候选人与我做一个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沟通，这个沟通只不过说是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去验证，我当初的这个感受是否正确。换过头来说，我记得很久以前了，已经很久以前了，我们做过一系列的一些线下的这样的一些，你说培训也好，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当时也有跟参与我们这个活动的朋友有讲过说，怎么样去整理你的作品集这件事。我当初说过一个，对于我自己来说，我非常乐于见到，但其实可能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这样一个状态。我跟大家有说过，我说我希望你的作品集不要超过15页。 我印象挺深，你说过的。 对，因为我举的例子是说，往往面试官他要看的简历的数量非常的多，有些人洋洋洒洒的50-60页的作品集，我看不下去的，这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的话，我希望你的作品集其实也是你的一份作品，对吧？你在整理你作品集的内容的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精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带给面试官的这样的一份内容是应该，姐姐又不爱听这个废话啊，那个黑话了，对吧？经过沉淀的。然后呢，再说回来，这个15页以内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就必须要保证说每一页都应该是有它的意义的，每一页都应该是去丰满你的作品集所包含的这份关于你自己的故事的，这个内容的，他们都不应该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相信这份作品集，这份经过了你的心力去精挑细选的作品集，一定会给到观看者一个更加科学的，更加公正的去判断你自己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 我们再回来，今天主要讲的还是造假的问题、 辩证的看嘛，对吧？怎么不造假？造假其实在我们这个行业，我觉得对于你来说，可能你觉得造假的成本很低，但是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说，我觉得辨别假简历的成本，其实如果抛去这个数量的话，其实也不高， 也是 因为这样的一个看似低成本的行为去进一步的伤害自己的商誉，对吧？ 中国毕竟是一个越来越老龄化的一个社会嘛，对吧？与其在这个你自己都看不起或者不喜欢的这个行业通过弄虚造假拿到一些一官半职，你还不如去其他行业。中国之后的劳力可是非常金贵的，对不对？什么事情不能做呢？不要来这个设计行业去做这些事情。 话再这么说，对吧？这个行业看似在外界不了解他的人这个眼前的话，看似好像挺风光，赚的挺多的，但是你看到的都是其他人希望你看到的， 对，尤其对于那些真的能开始造假的那些人，我相信他们看到的都是培训班跟他们说， 今天 有一个学员， 今天某学员，这个我真的觉得是擦亮一下自己的眼睛。 客观说，我觉得这种现象不是不存在，对吧？就是这个事情也不一定是假的，但是这个社会，我相信总体来说还是公平公正的，不会因为你的一些弄虚作假的事情，或者说因为 你可以反过头来去想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个行业现在在国内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蓬勃发展的这样一个状态，处于一个从业者各项福利待遇薪资水平都能够逐年往上升的这样的一个水准，那恰恰说明了什么？恰恰说明了这个行业本身它的自进化能力是很强的，如果它一直都是那种藏污纳垢的行业的话，它做不成这样。所以既然它的自进化能力那么强，你就为什么要抱有侥幸你能够被漏掉呢？ 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说着说着就没有往那个鉴别造假的方向靠。 其实我觉得我们整个节目的话不会去涉及到过多的鉴别手段，因为就像姐姐说的，哎， 需要做这些人的人也本来也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对不对？ 然后就像你开头说的，如果我们去过分的去强调那些手段的话，可能会是一个对于这个辩证思维了解的比较充分的这些不怀好意的人的话，他可能就会从中， 就比如说以图搜图这种东西，你反向的自己先搜一搜看能不能搜到，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 或者你换个颜色什么的，对不对？ 这个节目的意义还是在于说，通过我们的自己的一些经历，以及说我们的一些对于这种行为的不耻的这个感慨，对一些本身可能对这种行为其实已经是存在一些疑惑，然后存在一些彷徨的这些朋友，给他们提个醒。 说老实话，其实我一直想做一件事情，但是我一直没有想好这个事情怎么在不违法的情况下去做这个事情。 其实我也有一件事情想做， 你先说说你的。 我在想说，我们能不能以 anyway.fm 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为基础，对吧？去帮助大家建立一个这样的机制，就是筛选假经历、假简历的这样的一个机制，以一个众包的方式。 那你想的挺远的，挺远的。 但是呢，我又会觉得说，如果真的变成这样的话 ，anyway.fm 会不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变成了我所讨厌的样子？所谓的 UI 行业，人力资源资讯组织 啊，了解了解， 对吧？或者说 UI 行业的某某公益的什么什么协会的组织？ 你想的还挺远的 啊。那你说说你的想法？ 我的想法其实没你那么复杂。确实也还是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名字就类似于 Hall of Shame 或者这样的，我们可能并没有那么涵盖那么大的工作量，而是说让大家把看到的一些你基本上能确定有不诚实的行为的简历上传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网站上，当然去进行一下脱敏。但是呢，我不太清楚这个脱敏的过程。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把他名字给隐掉，那这样的话还有没有法律的问题？我不太确定这样的行为是不是还是继续会侵犯他的名誉权。 但是如果你做了这样的一些脱敏的行动之后，那意义是什么呢？ 你这个作品集，这个不管是一个文档还是一个 PDF， 虽然你看不出他的名字，但你还是能够看清他的整体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是同一份嘛。举个例子，他就是首页或者前几页的一个截图。因为我觉得哪怕这个人他做了一些不实的手段，他还是有自己的应该享有的公民的权利嘛。我不太清楚，比如说我把他名字给隐掉了，再把他的作品给抛出来，这样的行为算不算是一种对他名誉权的损伤？ 哎，如果我们的听众里面有学法律的朋友，或者说你周围有学法律的朋友的话，不妨帮我们咨询一下，对吧？ 对，因为很多人其实都提过想要有这样的一个平台，然后我觉得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愿， 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愿。 对，那如果能够做到一个既不违法，但是呢又不放过任何一个小人的，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如果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平台说，你只要往这边上面可能轻松的一看，那我们可能会再去想一些其他的方法来帮你筛选这样的一个东西，能够快速的定位到它的可能疑似的一些行为的一些方法，那可能我们这边也提供某些程度的一个鉴定，或者说不一定是百分之百的确定的一个过程，但至少这样的一个事情可能会帮某些人某些应聘单位啊减少这样的一些工作量。当然我觉得从更大的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也不是希望能减少多大其他人的这些工作量，而是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监督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让更少的人做坏事情。 对，其实说白了就像交通法规一样， 对，是的，不在乎抓多少人，还在乎说给， 还在乎救多少人 啊？对对对，你这个词用的非常的好，非常的好，救多少人，可以可以。但确实我没有想好这个事情具体应该怎么操作。 其实啊，就我所知的话，因为前段时间公司发生个傻逼事嘛，那通过这个傻逼事的话，就我所知，其实在 HR 行业的话，他们是有一个这样的平台的，叫什么阳光什么什么， 他 可以，但是在那个平台上曝光的话，一定是有，就说 有前科的， 有一些确切的这样的一些实证的这种前科的这些案例的，那所以哎，这个行业很小，不要乱搞。其实各个公司的 HR 他们互相之间的这个联系程度 可能比你想象当中的还要紧密。 嗯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好，那就这样吧。 你说这句话跟你现在的这个 发型很匹配是吧？ 高光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对吧？ 跟我家里住的方位差不多对吧？玉佛寺就在旁边， 一下就伟岸起来了，忍不住想拜一下， 滚！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想要获得更好的收听体验，不妨尝试我台推出的付费会员计划，详情请见官网 anyway.fm/member。同时，每一期节目提及的相关内容都能在官网上找到。如果你需要联系我们，可以直接在官网 anyway.fm 上留言，也能通过邮箱 hello@anyway.fm 来信。在微博、推特上搜索 anyway.fm 即可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上面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即时消息，欢迎关注。同样也欢迎你继续访问安妮维时报，浏览和订阅地址请直接访问官网 anyway.news。 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欢迎大家通过各大泛用型播客客户端、网易云音乐、小宇宙上搜索 anyway.fm 找到并订阅我们。两个礼拜之后再见， 拜拜。 哎，话说好像只有我台对吧，这个 opening 跟 ending 每次都是他妈人肉念的。 不是啊，自弹自唱也是人肉念的。 是吗？ 虽然他们每次都一模一样，但也是人肉念的。 哦，好吧，这个对吧？哎，你暴露了 我。李如意当时也是自己一个人每次单独念的。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吗？我怎么记得他提过呀、 啊？至少美恰库恰肯定不是。 啊、哦、啊、嗯，好吧。 然后，哎，对吧？刚才说了对吧？你暴露了我的一个隐私，对吧？ 什么隐私？ 我不听自弹自唱。 好吧。